都认真的信靠他，生命不断的改变，因为我们的上帝是非常的爱我们的。阿们，阿们。你爱耶稣吗？怎么样爱耶稣？圣经说人若爱我就必怎么样，就必怎么样。什么叫做爱耶稣？今天晚上先讲这个哈，讲了我才来讲这个家庭怎么样爱耶稣。我记得我三个孩子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说，三个孩子来告诉我，你们爱爸爸吗？三个都说我们爱你爸爸。来告诉我怎么样爱爸爸。我的孩子说努力读书咯。我说不错，再来。要爱妈妈了。我说很好。还有呢？还有要在家帮忙做事情咯。还有呢？还有早上晚上要早一点睡咯。好，不要太迟睡了。我说很好，再来。那么问来问去问来问去的，大来大去，我说你们的答案都不够好。三个孩子说这样啊。那我的儿子我还记得，我知道了，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帮忙爸爸鞋子脱了，袜子脱了，拿上去后面，然后把水拿来给爸爸喝，那么使爸爸呢舒舒服服的这个很高兴的在讲。我说很好，不过也不是我要的答案。那什么叫做爱爸爸呢？一样的，今天晚上我问你，什么叫做爱耶稣？怎么样叫做爱耶稣？你说侍奉主咯。我说很好，来敬拜咯。很好啊，给奉献呢？我说很好，开开心心的哈，平平安安的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呢，很好。那么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我就跟我的三个宝贝孩子说，你们爱爸爸吗？听爸爸的话。哦，那个叫做爱爸爸。你们爱上帝吗？听上帝的话，就是爱上帝的。阿们，阿们。所以怎么样爱上帝？来来来来，大家一起说哈，怎么样爱上帝呢？听上帝的话。再来一次，听上帝的话。非常的好，我们要听上帝的话，那就是爱上帝的。所以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参加聚会或者做侍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顺服主的话，那么这都不是爱耶稣。所以真正爱耶稣的人就是顺服主的人。阿们。而你们下个星期是孝敬节，那么怎么样表达你们的孝敬呢？好好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听父母的话，不要使他们伤心。阿们。所以下个星期六我在这里会讲到儿女如何孝敬父母，然后呢在莲香楼布道会，那么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要来听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爱父母。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是不爱祖先的，我们基督徒是不要祖先的。所以我要解说，没有的，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的爱祖先。阿们。把你们的亲戚朋友们都带来，我要把上帝的话语好好的解释给他们听。都没有人说阿们。还20块钱请他们吃饭，你说啊，我们要请你吃饭，不过10点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开始了。阿们。可能我这样好，我现在是突然间想起来，也没有跟委员会讲的哈， 就是我在突然讲，可能我们可以来一两个蒙福抽奖啊，你说有抽奖有抽奖啊，好不好？好不好啊？所以你就花20块就买了，那么叫朋友们来说有抽奖啊，好，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唱，因为这一段时间我都是讲到家，就是预备这个母亲节，那么这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讲到基督化的家庭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我们有家，甜蜜的家，彼此距离各尊长大，我们要拍手唱，真心爱他，酸甜苦辣，牵手走回家，我们有家，同有一个家，家在路上，家在心中，我们有家，不一样的家，遥望天涯，带人走回，大家开心的唱，我们要拍手，甜蜜的家，彼此距离，各种安大，我们有家，真心爱他，酸甜苦辣，牵手走回家，我们有家，同有一个家，家在路上，家在心中，我们有家，不一样的家，遥望天涯，带人走回家，阿们。我们要带人走回家，我们基督徒有好几个家，第一个家就是我们父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家，第二个家教会就是我们的家，第三个家天家，阿们。哈利路亚，你看是多么的好，我们有三种的家，这是我们信了耶稣所得着的福分。所以家呢是上帝的心意，上帝造男又造女，把他们放在一起设立了家庭，魔鬼或者恶者呢就尽量想办法把家庭拆毁。我们今天顺服上帝的基督徒们，我们就是要建立美好的婚姻，建立美好的家庭，让我们的家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阿们。所以这个我快快的讲一下，上个星期所讲过的，男人有三颗心啊，这个哈需要哈，就是最重要的需要，还会记得吗？第一是什么？被尊重，所以做妻子的要尊重自己的丈夫。第二，要温柔。第三，要被支持、被认同、被理解，这就是丈夫的需要。好，那么不顺服丈夫就是不尊重了。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讲了，有的丈夫如果他妻子说我很难尊重他，是因为丈夫没有好好的负责任。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妻子呢，那么不听这个丈夫的话，所以这个丈夫就很生气，就发命令下去跟所有的这个家庭的妇女说话，妻子一定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女人有三个需要是什么？安全感，第二浪漫，第三被宠被哄。所以做丈夫的嘴巴甜一点，多跟妻子说一些好听的话，让妻子听了开心高兴，阿们。丈夫，阿们。你说我赚钱都赚得辛辛苦苦的回来，还要跟你讲什么好话？好啊， 所以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说什么呢？哎，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啊，丈夫要使妻子喜悦哈，丈夫们，哎，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做丈夫的要使妻子喜悦哈，阿们，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弟兄写的，我上个星期啊读给大家听，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太太绝对不会有错，如果发现太太有错，一定是我看错，如果我没有看错，一定是我的错，才害太太犯错，如果是他自己的错，只要他不认错，他就没有错。如果太太不认错，我还坚持他有错，那就是我的错。太太绝对不会错，这句话绝对不会错。总之，自从结了婚，一切都是我的错。哈利路亚。其实哈，这个丈夫呢，他只有写一半，我告诉他说还有一半，快快写下。妻子呢就说，妻子一定要顺服，只要丈夫说话我就听，对不对？妻子要顺服嘛，啊，丈夫要尊重，对不对？他还没有写出来哈，所以我不能够把第二段给你们，所以这个就是偏一边的哈。不过呢，妻子们被爱的时候，他们啊，妻子们要更加的爱丈夫，阿们。好，今天我要继续讲，夫妻之间离不了三个大问题。你知道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吗？很现实的。哎呦，你们真的是厉害。第一，经济的问题。其实呢，在夫妻之间，到底是一个 account、两个 account、三个 account， 还是没有 account， 只要他们同心同意，就是没有错了。阿们。什么叫做一个 account 呢？丈夫赚的钱放在里面，妻子要赚的钱也放在里面，如果妻子有赚钱的，所以家只有一个 account， 大家从里面拿钱。第二种是丈夫有丈夫的 account， 妻子有妻子的 account， 所以丈夫呢，他给多少钱妻子，妻子呢放在他的 account 里面自己去用，拿去做家的 用处，就是他们只要两个同意就可以了。有的家庭呢，丈夫有丈夫的 account， 因为丈夫赚钱吗，妻子也赚钱，也有他的 account， 他还有第三个 account 是大家放钱进去的，家一起用的。那么在Orang Ulu， 就是 Orang Asli， 在山上呢，他们没有 account 也活得很好。为什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你知道吗，我的丈夫啊，他的钱哪来的买车，他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那么丈夫说，你呢，你也是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为什么我这个我们会听见丈夫 complain 妻子，妻子 complain 丈夫呢？因为他们不同意对方的用钱的方式。所以这个叫做经济的问题。这个经济呢，钱多钱少都有可能产生问题。钱太多你说没有问题吗？有钱的时候也有有钱的问题不？刚刚好呢？那么什么叫做刚刚好呢？没有一个刚刚好的，只要他们两个人很同心很开心，他们的钱就是刚刚好了。 如果他们呢总是觉得不够，那么这个就是不够了。有一个妻子呢，她说我的丈夫啊不厉害，钱给的不够。不够啊，给你多少？一个月才给我3000块。丈夫说给你3000还不够。不够，我的一个姑姑她的丈夫给她5000块，我才3000。所以是多少才是满意呢？我们的心就是无底坑，明白吗？最要紧要知足。夫妻之间我们用钱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用超过你的能力所能够用的。今天讲到钱的时候，最少有3种的人。第一种的人叫做 spender， 就是花钱的。第二种叫做 saver， 就是会存钱的。第三种呢是叫做和尚，不管的，有钱没钱他都不睬的。好，那个我们就有好有坏哈，他都不睬，有钱没钱我不管，我只要活就是了。但是如果太过没有管的话呢，那么电被割了，电话被割了，哈，被割了，被割了，还钱还没有还啊，我都不懂啊，那个变成不负责任。那么 spender 跟 saver， 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没对没错的，我喜欢看一看几个人认为你是 spender， 就是有钱就花，有钱就花，还管他明天我还会赚吗？几个人认为你是 spender 的，举手看，一个，还有人不敢举手，几个人你说你是 saver 的举手 ，saver。好，不举手的全部是和尚啊，不管的，不可以的。只有两个，你认为你是花钱的还是这个会省钱的？会省钱的人呢，他就好像蚂蚁咯，这个天天努力做工哈，把钱收起来，为什么呢？怕冬天来的时候没钱花。你们听过那个故事吗？这个蚱蜢哈 grasshopper 跟这个蚂蚁的故事听过吗？听过哈？有的人没有听过，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这个故事很好的，他说在森林里面呢，有这个 grasshopper 天天唱歌跳舞，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突然间看见蚂蚁呢在那边很努力的搬东西，放在他的货场里面，一直的努力的做工。所以这个grasshopper 呢就跟这个蚂蚁说，蚂蚁呀，蚂蚁你怎么搞的，你都不懂得享受一下哈，那么唱唱歌吗，跳舞吗，天天一直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做工，这样哪里好？蚂蚁说，我告诉你有一天啊，这个哈没粮食的时候，冬天来的时候，那你就要饿死了。哈，什么冬天？天气这么好，哪里有什么冬天？那么这个蚂蚁的说，我跟你讲，冬天会来的，快点收集食物。哎呀，他说管他什么冬天。所以这个 grasshopper 呢就一直的跳舞唱歌，欢欢喜喜过日子，吃吃喝喝，每一天都花光他所有的。谁知道呢，真的冬天来了，慢慢慢慢天气冷了，食物越来越少了，看见什么呢？蚂蚁呢天天都有东西吃。所以他看的时候就跟蚂蚁说，蚂蚁呀，蚂蚁你可以帮忙一下吗？我肚子好饿。蚂蚁说，我早就告诉你咯，天气好的时候要累积食物，那么冬天的时候有东西吃啊。你看你那个时候都在玩耍，现在你没东西来求我们。这 个 grasshopper 说：“哎呀，帮忙嘛，帮忙！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我们大家都可以见面的。啊，你帮我，我帮你嘛，你就给我一点东西吃嘛。不给，不给，不给！哎呀，求求你嘛！所以这个 grasshopper 就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呢。蚂蚁说：好，你等一下，我进去开会问一下。过了一阵子，就出来，他说：我们开会了，结果说不可以。啊，我们所有的只有自己够出够吃哈。那么这个。”Grasshopper 就拼命求哈，帮忙一下嘛，我又冷又饿呢。那么蚂蚁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也有这样说，如果你要进来的话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那我就来吧，我就来吧。”他说：“我们要把你切成一块一块的拿进来。”所以你要做蚂蚁还是要做 Grasshopper？蚂蚁要做 saver 啦，不要做 spender， 你明白吗？赚五千用五千，赚五千用五千，全世界马来西亚的 domestic debt 是最高，就是这个家庭欠钱是马来西亚排第一，每一个家庭不是车就是物质，几十年都是还 loan。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问的，除了小孩子，几个人我们当中没有还 loan 的，有没有？有，没有还 loan 的，没有。哇，不错，很好。所以经济的问题可以很伤害我们的关系哈。所以我要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家中，你们好好的处理你们家的经济。妻子们，你们花钱的时候，如果你能够问一问丈夫，丈夫啊，我买这个可以吗？那么他说可以，你买的就很开心。我告诉你，这个是帮助你的。为什么呢？我们要丈夫要花钱的时候，太太呀，我买这个可以吗？那么你呢，跟他讲可以，他也很开心。这样的话两个都彼此保护了，夫妻就是这样吗？两个彼此保护吗？阿们，钱就不会乱花了，就不会失掉了。阿们。好，所以经济的问题一定要注意。第二是叫做亲戚的问题，这个亲戚呢常常会带给夫妻麻烦，家公家婆或者岳父岳母太关心自己的女儿或者太关心自己的儿子，有时候会把他们分开哦。所以现在我要跟所有的夫妻你们说话，你们两个人是二人成为一体，是最亲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跑到你们的圈子里面去变成三人成为一体，不可以，只有两个人。我听过很多次，一个教会的老姐妹来跟我说：“陈牧师啊，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我。”我说：“你讲吧。”我以为呢，娶了一个儿媳妇，家中可以多一个人，谁知道？当我的儿子跟这个儿媳妇结婚之后，我失掉我的儿子了，现在他不听我的话了，他听他的太太了。我说很好哦，哇，牧师的也是一样的。我说你要注意哦，他们两个是最亲密的，你呢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哈。那当然你跟我这样讲之后，我也会去帮忙跟你的儿子和媳妇谈一下，你们两个人要一起来孝敬你的家婆，来孝敬你的婆婆就对了，听懂吗？所以儿子你不能够说我很难做人啊，一边是爸爸妈妈，一边是我的妻子，我站在中间拉来拉去，我都不懂怎么办。 我就说你不是站在中间，你是跟太太一起的，所以没有站在中间，你跟你的妻子是一个人。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大人的，做家公、做家婆、做岳父、做岳母的，我们年纪都会长大，以后你们都会做。那么记得让他们两个人很相爱，你去能够帮他们多少就帮多少，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呢是老人家，知道吗？他们会珍惜你，会听你的劝导是很好的，他们尊重你也是应该的。阿们。下个星期我会讲到孩子尊重父母，但是我们今天做大人的记得带平安进入家，记得要带什么进入家？带什么进入家？对，带平安，带平安，记得安迪，带平安。你要使你的儿子跟媳妇会好啊，你就很开心了，他们两个会好我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满意你，你知道吗？听懂没有？不一定要满意你，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想法。世界改变得很快哦，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视机哦，现在人啊可以在手上啊看电视的哦，小小的噔噔噔噔噔看新闻哦，哇，不简单呢，完全不一样哦。以前呢、写一封信要等到好久才收到啊，现在噔下去收到了没有？他说收到了，完全不一样了，时代在改变。不过呢，我们年长的，我要你们记得这一句话，我们做亲戚的和做大人的最要紧什么呢？我们要 upgrade 我们自己，就是说你要更新你自己，老人家努力的去上课啊，努力的学习，让你讲出来的话，他们年轻人就说不要开玩笑哦，我的老人家讲话很厉害哦，他们都懂哦，很多东西都懂哦，奥巴马到菲律宾到中国到这里做的什么他都懂啊，你就厉害对不对？他就说哇，原来他奥巴马也知道哦。阿们。最怕什么呢？你们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他们就哇，又想搬出去又怕，又靠近又出来，他们弄到辛苦。当然这是大人也不希望有的，你们都希望能够祝福到你们的儿女孙子外孙，但是你一定要 upgrade 你自己，你明白吗？阿们。自己要跟着上时代，就好像一架汽车， 我如果这个汽车一直马了，你这一笔的马呢是很好的马，你要载你的家人的主人呢去这个地方，你自己要健康啊，你这一笔马呢不健康啊，叫主人上来坐在那边走走几步，你倒在那边，主人还要抱着你还要带你回家，你这一匹马就没有用了对不对？一样的，我们老人家就好像这一匹马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健康，要很先进，知识上很多，充满智慧，又会祷告，那就是好。阿们。你们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哈。好，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亲戚的问题。我要跟年轻人说呢，家里有一个老人家就是宝贝，千万不要得罪他们，对他们有很多的经验，你们有时候还是要听的。虽然有的东西听起来是比较老古董，我告诉你，没有他们就没有你啊，对不对？有一些老古董的方法还是很有用的。阿们。好， 所以亲戚不要在他们的婚姻上拿问题，第三沟通的问题，夫妻说话怎么样呢？起初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很客气，对不对？啊，很注意，那个时候可能是你的女朋友，就是你的男朋友，他讲什么哦，那么都在旁边。结婚之后，然后又闹了很多的问题，说话开始什么呢？越来越粗鲁，啊，温柔没有了，那个爱呢，变冷了，技巧不见了，花也没有送了。以前还会啊打打电话，因为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一天打了十多二十次，对不对？结婚之后十多天都没有打这是相反过来吗？啊，那么不可以的。很多人说结了婚没话讲了，啊，其实有很多的话还要讲，要计划前面，要调整家里面的事情，哦，要好好的安排。所以呢，沟通很重要。什么叫做沟通呢？你话讲过去的时候，对方有注意听，并且听见了。什么叫做听见呢？就是有行动了。如果妻子说，家的电视啊坏了咯，开出来都是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你走过去听见了没有？家的电视坏了，然后你走出去到街上喝茶买东西吃了，跟朋友谈了回来，那个电视机喳喳喳喳喳喳，没有去改它，妻子就觉得我讲的话跟牛讲的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你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就很苦了，很苦了。他要看电视，他要看新闻，他要 upgrade 自己，不能够，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帮忙，讲出去的话没有听见，哦，所以这个是很苦的一件事情。我鼓励夫妻多花一点时间谈话。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说什么呢？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负动怒气。还有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赐他所结的果子。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家中说话要和气还是要暴躁啊？和气，阿们。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情绪的。为什么常常不会说话会暴躁呢？可能已经说了几十次了，所以第一次太太跟丈夫说，丈夫啊，电视机在那边就真的没东西了，没听见吗？第二天他也自己来弄弄弄，不能够，那么丈夫啊，电视机坏了，还是没有听见。哎，你听见了没有？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讲话越来越大声了，你知道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的。丈夫呢，听到受不了的时候，我已经听见很多次了，我忙啊。所以两个呢，虽然很靠近，但是说话呢，几十里听得见，不太好，明白吗？不太好，那个话语出去会伤到对方的心。好，所以这三个问题要注意，夫妻多花时间沟通。好，夫妻之间有三多跟三少，三多多关心对方的什么啊？变化。你看我们人呢，顺着年龄的成长会有很多的变化，丈夫注意妻子的变化，妻子 要注意丈夫的变化。圣经在约翰福音13:34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相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叫我们关心对方的变化，容易不容易？关心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啊？爱的基础上。对了，所以我们要关心对方的变化。年龄成长的时候，耳朵有时候会比较聋了，有的眼睛比较花了，吃东西呢，牙齿有时候会比较没有力了，睡觉的时间也会改变，身体上有很多的变化，要注意对方的变化，也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到很多，所以注意对方的变化。第二呢，多发现对方的什么啊？什么点啊？优点。 OK， 所以我们的配偶他的优点是什么，要去发现。然后呢，第三呢，要讲正面鼓励的话，所以这个要多发现对方的优点。你配偶的优点是什么？你怎么样跟他讲正面的话？我觉得我们说话在家庭当中要非常的正面，不要讲消极的话。讲消极的话使对方很没有力向前走，所以夫妻两个人一致的彼此的鼓励，能够怎么样呢？成为力量。丈夫给妻子力量，妻子给丈夫力量。阿们。好，要说话要正面，这个是多。少呢？少抱怨。少什么呢？少指责。少什么呢？少误会。这三个要减少。我们如果一致的都在抱怨，我问你，谁不会错？有没有人不会错？做错事情没有？所以当你抱怨的时候，就是你的已经跟你讲那一块地你要卖要买，你不要买，那现在你看已经起到几十倍了，你呢钱拿来买了一辆车不见了，害我们到今天还是穷的。抱怨，一直骂，一直骂，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没有用？这些讲的有没有用？没有用。我永远会记得有一天，在我沙拉瓦那边，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陈牧师啊，我有两片的地，一片呢是在河边，另外一块地呢就是在这个现在就是城市的，那个时候那个是浪吧。”河边的那个可以种塑胶，可以种水果，可以种菜。这一个浪巴呢，他没有想到这个浪巴很快会变黄金，因为靠近城市，所以他就把这个浪巴卖掉了，留着那一块漂亮的地。那么过了20-30年呢，那一块漂亮的地呢，永远在河边，没有发展。但是呢，那个浪巴呢，现在已经建了高楼大厦了。他说：“哎呀呀，那个时候如果这个浪巴留起来的话，我现在是千万富翁。那么那一块地呢，现在只会值得几万块钱。”他在我面前叹息呀，叹息。那么他说没有办法，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一直去。如果他的妻子的骂他提他再去抱怨的话，你说辛苦不辛苦？辛苦，对不对？他自己都责备自己了咯，他也是不是故意的吗？如果他是故意的，他自己都很后悔了。所以对方要什么呢？ 鼓励他说，没事了，我们只要有吃有喝，那么欢欢喜喜过日子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样的话就给他一个安慰，他就说，哇，很好很好，你这个妻子很好，你这个妻子很好，就更加的爱你了。阿们。那么做妻子的，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抱怨的时候，你骂的时候，骂来骂去，骂来骂去，骂了之后呢，突然间那一块地会变回，那一块地就变卖了，那有吃的可以可以，那就多抱怨，因为抱怨了会改变情况啊。请问那个抱怨了情况有没有改？没有改，事情弄得更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了。事情已经成了，地都已经卖掉了，别人已经建了高楼大厦，不是你的了，就不是你的了。那个是伤口呢，你的丈夫他自己都受伤，在那个伤口上，你就跟他哇哇几下，把盐放下去，他不是跳了，受不了哦。你赶快拿布跟他包起来哦，没事没事没事，阿们。你要跟他说，哎呀，如果这个好，我那个时候呢，我有帮你的话，就不会把这个卖掉，所以你自己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哦。好，所以伤多伤少，我们一起来度，好不好？预备，来，多关心对方的变化，多发现对方的优点，多讲正面鼓励的话，少抱怨，少指责，少误会，这一切可以用爱来解决的。夫妻有四处，什么四处呢？第一，多想对方的好处。人有没有好处啊？有，一定有的。所以要多想对方的好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3-34节，我们刚才有读了一小段，现在把它读完，大家开声读啊， ready， 来。妻子娶了妻的，这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所以你的妻子要想怎么样让丈夫高兴，丈夫也要怎么样使妻子高兴。所以呢，多想对方的好处，你想他的坏处没有用的，你可以帮他补助他。第二，欣赏对方的长处，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长处的。长处呢，多欣赏，因为那个是他厉害的地方。第三呢，体谅对方的什么啊？人有难处，所以当他有难处的时候呢，你如果体谅他的话，那就是非常的甜蜜。第四，包容对方的短处。所以我们人有四处，好处、长处、难处、短处，我们这四样事情我们多多的注意，那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好。阿们，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夫妻之间要建立美好的关系，就是要懂得什么呢？付上代价，把这几样事情把它处理好。好，另外呢，第六点， 夫妻相处的有四句话，我们来看是什么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对不起，我错了。你知道吗？我们 有的时候说自己错的时候其实会解决问题的。那么如果你拼命要胜的话，如果一个丈夫一直要胜的话，那么妻子说好你厉害，我今天呢就没有心煮饭了，所以丈夫呢就没饭吃，要去街上吃了，对不对？现在很方便，也可以去街上吃，好了，太好了，你不煮呢我就去吃。但是你要知道说他不煮饭在家里也不吃哦，胃会坏的，太久没有吃，对不对？妇女啊，女孩子很注意你的胃哦，胃坏的时候那么谁要赔钱？看医生，丈夫。所以还是亏本了。所以讲对不起这一句话会贵吗？不贵，不用钱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讲不出呢？骄傲，对了。所以对骄傲的人说不出什么，我错他错。所以就喜欢讲对方错，不喜欢讲自己有错。你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在那里的时候，我要问你，到底是谁的错？是我们的错他钉十字架，还是他的错？我们的错，对不对？你看看，你注意看看，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耶稣那边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亮光，我们错，他为我们死，感动不感动？感动不感动？感动。为别人负责任，这就是最感动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害点。这个叫做负起别人的责任，对不起，我错了。你看哦，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来，预备，读，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原来呢，我们今天罪的赦免，第一次是无条件的，之后是有条件的了。如果你不愿意饶恕别人，上帝会不会饶恕你？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饶恕人，其实呢，是上帝跟我们要的。你没有的选择，如果你不饶恕人，上帝说我也不饶恕你。所以有人呢，他说我恨我的丈夫，恨到入骨，在我的骨头里面都恨他。哎，也影响你的什么救恩哦？ It affects your salvation 哦，很可怕哦。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办？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方法哈。今天晚上我带领圣餐的时候，我就是用那个方法。我要你闭起眼睛，想象你在耶稣面前，他为你流血，一滴一滴的血为你流，因为你犯罪吗？他为你流血吗？这一件事情你多领受，多领受之后，增加什么呢？增加你里面的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多看耶稣为你的牺牲，耶稣为你所做的，你里面的爱一增加的时候，会不会饶恕人了？会的。所以我们说耶稣的爱激励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去爱别人，能够去饶恕别人，就是这样得来的。我一直的思念耶稣对我的爱，使我的力量。如果你再开一些的音乐啊，有一些很好听的歌啊，听了之后你都会流眼泪，你里面就得医治啦，这样的话你就得释放了。阿们， 阿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的一个好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力量。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我相信你啊，不要说什么呢，我怀疑你。你今天就是跟谁在一起，我很怀疑你。那么你天天怀疑，天天怀疑啊，丈夫呢，我们啊还是妻子，我们都有责任哈啊。对方怀疑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让他怀疑咯，对不对？因为他怀疑的时候，请问他辛苦不辛苦？很辛苦，对不对？你如果爱他的话，你会不会让他辛苦啊？不会咯。所以你就少一点让他怀疑，好不好？所以让对方说我相信你。第三句话什么呢？我以你为荣为傲。 I'm so proud of you。 这一句话常常跟对方说，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跟你的妻子还是丈夫说，哎，I'm so proud of you， 哇，你真是很好，我感到非常的兴奋。这些的话很重要，阿们。第四句话呢，我爱你。我们中国人呢、啊，我遇过一些的中国人，我们华人啊，叫他说，哎，你跟你的妻子说我爱你，他看着他就说、脸红下来。我说你讲啊，我爱你啊。他说，牧师啊，我爱是用行动的，不是用讲的。那么你有没有问题讲我爱你这句话讲得出吗？讲得出吗？都怪你讲得出吗？讲得出哈，传道你讲得出吗？Exercise 很好啊、这个 Beckham 讲得出吗？哎，讲得出哈，你讲得出吗？讲得出哈，讲得出吗？我爱你讲得出吗？可以哈，可以哈，没问题啊，可以吗？可以，哇，感谢主，我们这里都没有问题。哈利路亚，可以吗？你可以跟妻子说我爱你讲得出吗？少讲啊，告诉我为什么少讲，来，为什么少讲呢？讲的、 我们不习惯、 不习惯 OK， 不习惯，不习惯呢，练习一下就习惯了，对不对？如果一句话，如果一件东西很有价值，那么你学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比如讲、跟孩子、要跟人家讲 Hello Good Morning， 他说不习惯，你多讲吗？多讲啊，这是礼貌，所以他多讲 Hello Good Morning， Hello Good Morning，对他的一生有大帮助，可以练习，对不对？一样的，我爱你吗？这句话很好的，那么练习，你知道，太太，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讲，你一边听啊，我要跟你讲啊，我，闭起眼睛，下次那边，太太，我，又讲不出啊，训练一下好吧，我觉得蛮好玩的，对不对？训练到我爱你、讲出来了，哈哈哈哈。然后呢，慢慢就习惯了啦。可以不可以练习？可以吗？可以，对不对？好，我们如果讲不出，我们先从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大家说耶稣我爱你，容易讲吗？容易讲。好，回去说太太我爱你，也很容易了咯，阿们、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四句话常常讲，我们一起来说，来，第一，对不起，我错了，我相信你，我以你为荣为傲，我爱你，很好，给自己一个鼓励，来拍手一下，哈利路亚，我们要学讲哈。好，四个共同，夫妻相处有四样事情一定要共同。第一， 共同的人生目标，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一样的，那么你们两个人就可以走在一起的。你的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的话，那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这就是很麻烦。第二，共同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发现到很多的夫妻呢，他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妻子呢，就是在家里，他的生活环境就是那个四个墙壁呢，然后在里面煮菜、洗碗、洗衣服、晒衣服、折衣服，就天天都是这样啊。如果有出去到什么 supermarket 买东西回来，切煮啊，煮好了，那么吃了拿来洗。哎，丈夫呢？丈夫啊，吃好了在外面咖啡店，所以他两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世界，在一起的时候很难相处，这个环境很不一样。也不好，尽量能够花时间调整你的环境。第三，共同的生活什么话题，生活的话题也很重要。我鼓励你们的夫妻一起侍奉主，就有话题讲了咯。在教会里面，你把你的生命献上来帮助别人，来造就别人，一起在这里共同的学习，一起来服侍人，我觉得是非常好。我相信我们在我们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建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一个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彰显我们的生活的那一种的乐趣，跟别人来分享。阿们，阿们。第四点，我们要开始一个很大的工程了，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成就的，让我们快快的建立我们的灵命，然后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可以一起参与。阿们，阿们，感谢主哈。所以这生活的话题很重要，不然那没话讲。我看见有些丈夫呢，很喜欢 sports car， zoom 就去了。妻子说：“我一听见就讨厌。”那他回来还要跟他洗他的衣服，臭臭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很辛苦，对不对？生活的这个环境不一样，话题不一样。丈夫一回来的时候，哇，真的好开心。我跟另外一个呢，他也买了一架什么 sports car， 那个他的 ring 用大一点，我的比他小一点，当。什么 ring 什么 ring， 我的庞大一点少一点你都不讲你明白吗？所以我的洗衣机那个轮子没有，两个人一个天一个地，你明白吗？所以这样就很辛苦。不过呢，可以，你有你的嗜好，他有他的嗜好，但是要有共同的话题，这个是重要。第四，共同的生活什么朋友，我觉得我们离不了朋友的，所以丈夫妻子呢，有同样的人做你的朋友，最少有一群的人呢，都是可以一起生活在一起啊，一起去 holiday， 一起去谈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阿摩斯书3:3说，来，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如果我们不同心，我们真的是很难同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课程呢，在这里教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说，上帝要我们建立好的家庭，阿们。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把这些处理好，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有美好的生活。所以最后我说，家和万事兴，家什么呢？不和的话，万事什么衰。所以很重要啊，你兴盛还是衰败是用你的家庭来决定的。所以家的事情呢， 没有对错，家事无对错，只有合不合。所以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合不合。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由的地方。那么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就是爱。所以最强有力的武器是什么？感动。所以常常能够感动你的配偶。夫妻之道是门高深的学问和艺术，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来，必须靠主得胜一切，主必赐福我们。阿们。来，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希望我们呢每一个人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会越来越好，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家弄到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和睦，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让主的名得荣耀。这是我们福隆生命团契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的家庭一定要刚强，要健康，儿女就会好好的被栽培起来了。阿们。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过这个好不好？来，预备，来。家和万事兴，家事无对错，只有合不合。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由的。OK， 大的力量是爱，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感动。夫妻之道是门高深的学问和艺术，必须靠主得胜一切，主必赐福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上帝要赐福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和睦。我们一家一家的信靠主，我们的儿女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